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提醒您，现在时间18点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转21点，赢钱买奥迪。3月18日，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订车就送9重礼，83790100，83790100。3月18日，不仅仅是一次低价团购，记得来大兴朗法。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魅力三月汇聚女神节，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3月8日青春专场，鲜花满厅，届时多款车系真情放假，带上你的女神莅临沃德龙鼎展厅，感受不一样的女神节。详询010-8030-8588。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3月3号，保定市举办第85期领导干部大讲堂，涿州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各乡镇办事处党政正职、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京南经济开发区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开发区分会场收听收看。大讲堂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黄卫平教授就中国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专题讲解。近日，涿州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宣讲电视电话会。会上，国务院安委办第8宣讲组组长、国家煤矿安监局副局长李万江对该意见进行了宣讲解读。在美丽乡村建设实践中，涿州市东城坊镇注重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找准两项工作的结合点和着力点，以新的党建理念和方式激发党员队伍的干劲和活力，推动了基层党建与美丽乡村建设互促共进。东城坊镇还对党建的后建村进行如期转化，东城坊镇还以基层党建促进美丽乡村建设。3月5号学雷锋日，涿州市帮战友退伍军人服务中心深入践行学雷锋活动。近日，人保财险保定涿州支公司为建勇为好市民现场支付赔款15万元。3月3号，建设银行涿州分行开展上门服务活动，为涿州市广播电视台员工办理开通新社保卡建行金融服务功能业务。近日，涿州市水盾公益水站走进义和庄镇东四村，为村民们送去健康安全的饮用水。为迎接全国两会的胜利召开，为全国两会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涿州市雕窝镇正式进入两会安保模式。日前，爱心企业来到雕窝镇，为工作在一线的安保人员送去慰问品。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全世界女人都和我一样，不怕邻居的耳朵一个比一个勇敢。 小的家，蜗牛的家，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小小的家，蜗牛的家，简单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简单风遮雨的地方不必太大，给我一个小小的家，只是小小的家，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蜗牛的家。 当初

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传承十五载，诚信立百年。三月一日至三十一日，百得利亦庄奥迪十五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盐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6。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实力铸精品。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现车已到店，地址北京京城月吉利 4S 店，选购热线010-6124-07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3月3日，市地税局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本市二手房交易在缴税环节的便利措施。从2017年开始，本市各区已经陆续推出相关材料网络预审措施，纳税人去前台办税的时间减少2/3。从目前各区推行的情况来看，前台办理时间均不超过10分钟。据了解，截至目前，二手房个人买卖和房屋赠与业务都可以进行网上跨区办税。目前还有6种服务暂未提供网络办理，这些业务的服务功能将于近期陆续开发完善，以保证网络预审制度的全面推广。北京日报消息，日前获悉，市地税局专家在匠人创新财税领域专家研讨会上表示，为了进一步便民，在过去个税120,000网上申报的基础上，本市还会推出更便捷的自动预填报表功能。针对目前个税完税证明内容相对简单的情况，本市也计划在3月上线网上打印比个税完税证明内容更丰富的纳税清单，包括收入额、税款、单位信息等，并附带验证码，方便验证清单内容的真伪，以满足个人所得税纳税信息使用部门的需求。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心中有座美丽花园，

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录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桌中新闻， 桌中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3月4号，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检查本市全国两会期间安保维稳工作，市委副书记张金科、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梁中林、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公安局政委冷振宇陪同检查。王彦青一行先后来到交警大队信息中心、市安保维稳研判调度指挥中心、京港澳高速入口和雕窝镇进行检查，详细了解我市全国两会安保维稳工作部署及开展情况，听取了相关负责人的详细汇报。3月3号，涿州市人大召开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主任扩大会议，市领导刘俊宇、王保国、张宝利、王爱军、马东来、李清华出席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传达了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和全市深化机关作风整顿、信访维稳暨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了中共中央转发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各工委办工作职责及监督法，研究修订了常委会各项工作制度。会议还对常委会近期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明明像两点水醉到一点，怎会一息之间归于上天？这断了线的风筝在哪边？明明是你声音在我左近，相隔一幅玻璃敲进内心，宁愿从来未接近。相衬，令明爱侣也会甘心。还能如何爱你？方可平凡火花，沿途才能被逐串火花给我望见。这一格童话，就如骑着木马，摇着归家。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沙哑。

的眉间忧伤，展颜的一眸一笑梳妆你的模样，松不开你的手也粘着你的伤，是谁的神鬼下方留着一扇愿望，一人在千里湖畔不见夜如此漫长，那是你的心事匆匆，一阵清风风相送，这天下风景万种，旧花悲伤落在凡尘中，月亮欺骗了你的天空，凄凄切切却无人能够听懂，月上枝头花前月，满上一杯酒朦胧，接着花掉心事匆匆，一阵清风风相送，这天下风情万种，旧花悲伤落在凡尘中，月亮欺骗了你的天空，凄凄切切却无人能够听懂，月上枝头花前月，满上一杯酒朦胧。

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小鸟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的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郭靖的在树上唱歌，这是由知名的作曲人陈晓霞加知名的作词人姚若龙继下一个天亮之后呢，为郭靖量身打造的属于他的一首专属歌曲。这首歌也是有别于以往的那种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用一种清新加甜美很跳跃的曲风来打造出不一样的听觉享受的情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阿杜演唱林俊杰作曲的一首歌《放手》。 收音机一直在播我们从前爱听的歌，时间它却悄悄说，现在我们爱听的已经不同了，你说你有话不能说，眼眶有泪光闪烁，我想我也很明白，没什么好难过。放手也是一种温柔，你和我都会好过，你和我也有一天会忘了回头，并笑着说，放手也是一种寄托，你和我都必须说，从今后我们就能对自己说，你爱过了。收音机一直在播我们从前爱听的歌，时间它却悄悄说，现在我们爱听的已经不同了，你说你有话不能说，眼光有泪光闪烁，我想我也很明白，没什么好难过，放手也是一种温柔，你和我都会好过，有一天会忘回头，并笑着说，放手也是一种寄托，你和我都必须说，从今后我们就能对自己说，你爱过了。好过，你和我也有一天会忘回头，并笑着说，哦，放手也是一种感动，你和我都没有错，但回忆它也随着日子走，我们都爱过我们都爱过了。 放手这首歌呢，收录在阿杜的第二张专辑《坚持到底》当中。阿杜也是用这种很洒脱失恋男人的形象出现的。歌曲当中说，让回忆它随着日子走，我们都爱过，所以失去了爱，却还拥有着这爱过的回忆。是否每个恋爱过或者失恋过的人都曾经有过这种感受呢？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到的是刘若英《光》。

在彼此的心，小小数秒就能变成大胜利。千万别放弃，什么事情 take it easy， 简单的就像是 ABC。 风雨再大，有我撑伞，等彩虹出来，一切就会不一样。要坚定。 3D 大电影《熊出没之雪岭雄风》的主题推广曲《彩虹 ABC》，很可爱的一首歌啊，那这也是曹格亲自操刀啊，不仅是包揽了词和曲的创作，还带着人气爆棚的儿女来一起演唱。继续听到的是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也温暖。 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魅力三月汇聚女神节，北京沃德龙顶吉利 4S 店3月8日青春专场，鲜花满厅，届时多款车系真情放假，带上你的女神莅临沃德龙顶展厅，感受不一样的女神节，详询0108030-8588。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那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洋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 .com。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随着智能化设备的普及，在地铁和商场里，不难见到提供各种服务的智能终端机器。如今，在智能机器上买饭也成为了一种现实。只需要一键购买，机器就可以将饭加热并吐出来，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目前这种自动售餐机已经进入了北京20多个写字楼，成为了一些都市白领的用餐新选择。不过自动售餐机能否实现规模化的运营还有待市场检验。据了解，范美美自动售餐机于去年7月份率先进入北京城，目前已经投入运营26台机器，其中80%以上设在了写字楼，少部分与企业和社区合作。范美美创始人郝景镇透露，按照计划，今年4月初，北京的自动售餐机将增加至100台，到年底增加至750台。北京日报消息，5号，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发布消息，坊山区范围内105个公共自行车站点，3000辆公共自行车已经全部实现扫一扫租还车。目前，用户通过安装北京市公共自行车手机客户端，就可以实现便捷免押金租还车。交通部门介绍，坊山区公共自行车租车方式共有2种，第一种是通过公交卡租车，在公共自行车办卡点缴纳诚信保证金，办理过租车业务的一卡通用户，租车不再需要缴纳押金。第二种是芝麻信用租车，芝麻信用分600以上的支付宝用户，通过手机客户端扫一扫，可免押金租车。收费标准为每次租车首小时免费，第二小时起每小时收费1元。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的向往。那青山绿水无恙，你不依然奔放，日夜常怀想，让小雨打在我的身上，滋润我的心房。 提醒您，现在时间20:00。